外国媒体在6月1号到3号期间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革命活动消息。俄罗斯塔斯社、美国合众国际社、中国香港凤凰卫视、日本的共同通讯社、日本经济新闻、塞内加尔的人民报、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新建的平壤体育器材厂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俄罗斯远东通讯社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观看我国小白水男子篮球队和中国奥林匹克男子篮球队友谊比赛的消息。几内亚国内国际广播电台和七种民族语广播电台报道了上述消息和金正恩同志对保健制氧厂建设工地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尼泊尔的阿尔潘报和尼泊尔记者主体思想和先军政治研究协会、尼泊尔朝鲜友好协会等团体网站登载了金正恩同志对正在推进的柳京眼科综合医院建设工程进行现场指导的消息。中国民主刚果和尼泊尔的新闻媒体登出了金正恩同志照片。